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93集，难以置信。秦冉惊讶地看了程俊一眼，他没想到程俊会直接把电脑递给他。钱队这个人十分严肃冷漠，郝队跟他说了好几句，钱队愣是一句话都没说。郝队这几天已经领教了这个队伍里的人有多么的高冷，毕竟他用了几天时间，钱队也没搭理他。今天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俊也在，钱队才出现了。收回目光，郝队准备问技术人员，一眼就看到程俊把电脑递给秦闪，郝队直接皱眉： 俊也，你把电脑给他干什么？别耽误人家程序员办事啊。 说完，目光又不善地看向秦闪，似乎在问他怎么还没走。陆兆颖没有反应过来，他偏了偏头，似乎也在思考程俊的用意。秦闪低头看了眼被程俊拿在手中的电脑，伸手接过，还没转身，不远处的技术人员连忙就站起来给秦闪让了位置。秦冉坐下来，低头开始认真又专注的工作。他唇抿着，修长的手指在电脑键盘上敲着，电脑屏幕出现一排排只有程序人员才会懂的代码字符。定位。秦冉低头，眉眼敛着，脸上没有了那种不经意的散漫。他一认真的时候，整个人的气势都不一样了。身边对郝队十分冷漠的技术人员听到他的声音，立马从兜里拿出一个手机，翻开盖子，又按了一下左边的开关，立马就成为了一个小型电脑。 正在定位。 技术人员坐在他身侧，很快就顺着秦冉发出的指示找到了城北的一处地址。在场的人对之前技术人员一番检测历历在目，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技术人员整理了一堆密密麻麻的资料跟代码，最后还是没有得到结果。眼下没过十分钟吧，定位就出来了。卧槽，他。郝队张了张口，目光从不解到震惊，最后到现在的麻木。有那么一瞬间，他觉得是自己的眼睛花了。身边的前队去外面端了一杯茶进来，放在秦冉右手边。 这是绿茶，我只放了七片茶叶，不会太浓。 说完之后又偏头跟郝队说着。 城北的废弃工厂我已经派人去了。 郝队这会儿彻底没了话。陆兆颖收回下巴，却忍不住看了秦冉一眼又一眼。 俊言，你早就知道。 陆兆颖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。程俊手握拳抵着嘴边轻咳一声。 之前有怀疑，但刚刚才猜到。 实际上从712查到秦闪的踪迹，程俊就觉得有不对劲的地方。后来从摩斯密码看出来一些，真正确定是前队忽然出现。 前队应该没听说过我。按照你们所说的，郝队他们拜访了他几次，他都没有出现，说明他不想参与这件事。 这也只是猜测啊。 前队来了之后，眼神总下意识地看他那边，这是潜意识的反应。从微表情上来说，他很敬畏他。哼，换句话，712那案子，他在里面的作用举足轻重。 712？那三年前吧。他多大？ 程俊没说话。好半晌，陆兆颖终于回过神来，他抹了一把脸，面无表情地吐出一句话： 靠，你们一个两个都这么变态吗？ 技术人员围着秦冉转，对郝队十分冷漠的前队也围着秦冉转。陆兆颖不好意思打扰，但也不敢跟程俊说什么，只能拍拍郝队的肩膀。 实际上前队并不冷淡吧，你看他对秦小冉那热情的样子，又端茶又倒水的，给当成爹供着了。 被前队等人很冷淡对待的郝队无语了。 哎， 你说一句话呀。 陆兆颖摇摇他的肩膀，他憋得慌，没有人跟他说话他会爆炸。郝队的额头留下三条黑线。 说个屁呀，你让我说什么？ 程墓地址出来了，郝队深深地看了秦冉一眼，然后跟陆兆颖去救程墓。秦冉被所里的几个人围得密不透风，程俊站在一边，看着那个技术人员满眼放光地看着秦冉，他身边的人都叽叽喳喳地问着他什么，将他围得密不透风。陆兆颖跟郝队他们都走了，程俊手指敲着手机壳，眯眼看了他们一眼。围在秦冉身边的几个人就听到了刻意压低的声音。 你是不是还有卷子没做完？ 身边的这些人太吵了，秦冉只觉得脑袋瓜子有点疼，脑子有些不清晰了。程俊的声音因为压低了声音，多了一些娓娓道来的温顺，很轻易的就能辨认出来。秦冉脑子似乎冲出了一条思路，他从人群中冲出来，然后偏头对身后的一群人开口道： 是啊，我还有卷子没有做完，老师还等着检查呢。 熟悉的冷香慢悠悠地窜出来，秦冉松了一口气，低声道： 我们回去吧。 程俊不动声色地低了低头，看着他忽然松散下来的神色，轻声笑了笑： 好，我们回去。 装作若无其事地转身出门，却下意识地放慢了脚步。程木被郝队等人救出来已经是两个小时之后，下午五点了。因为郝队跟陆兆颖要去交接，程木没有跟陆兆颖一起回来，是坐前队的车回的校医室。到了校医室之后，他才见到录完数据出来的郝队跟陆兆颖。 我以为我要好几天都见不到你们了。 程木看到郝队跟陆兆颖，心有余悸之余又十分激动。 前队怎么会答应帮忙的？还有你们怎么找到我的？我问前队他都没说话，他的人十分高冷。 程木还想说什么，眼角的余光看到秦冉从厨房里端了一杯水出来，他连忙止住话头，没在他面前继续说。秦冉喝了一口水，瞥了他一眼也没在意，自己坐回椅子上，一手就这么支着下巴，十分不认真地开始做习题。程木看了他一眼，皱了皱眉，对着郝队二人压低声音： 我们出去。 不用了。 什么？ 不用出去说，也不用避开他。 郝队直接看向秦冉，目光复杂地开口道： 你的命是他救的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